第二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真平复如梭。我不必再以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苍白的坦荡无言，也认为不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亲手留下我们的口，别怪你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 第一名蔡徐坤 Pulled Up。 Baby telling me all the time, got me say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 tell what's up or down, I don't know my life or right.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never thought that things would be the same. Whenever it ends,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 轻松过，我决定